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26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一。北京晴见多云，24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关于巡视中央政法单位情况的专题报告，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央纪委公开曝光7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 一季度就业温暖开局，新增就业334万人，多项指标表现良好。 11省份下调失业保险费率，财政部、人社部强调失业保险待遇水平不会降低。 公安机关连续破获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案件。 朝鲜举行最大规模火力演习，日美韩三国六方会谈代表就进一步敦促朝方自治达成一致。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关于巡视中央政法单位情况的专题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有效防控风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一季度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实现良好开局，增长和效益回升，产业优化升级不断推进，就业继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有所加快，各方面对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逐步加深，行动更为自觉，这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深化，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执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能力和水平，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大力培育发展新动能，振兴实体经济，实现转型升级。要创造性开展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充分发挥和调动基层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扩大改革受益面，扎实做好重点民生工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加强制度建设，扩大开放领域，改善投资者预期。要加快形成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要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加强监管协调，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大惩处违规违法行为工作力度。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巡视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不断深化创新，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赋予巡视制度新的活力。对中央政法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促进了政法系统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发挥了政治导向作用。会议强调，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要牢固树立4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永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要加强政法机关党的建设，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选好配强领导班子， 严格队伍管理，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政法干部队伍。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管党治党政治担当，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防范廉洁风险，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强化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问题导向，勇于自我革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匈牙利文版首发式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匈牙利文版是该书的第19个外文版本，也是在中东欧国家出版的首个版本。 央广消息，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丹麦王国首相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将于5月2号至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昨天分组审议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草案、测绘法修订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表示，赞成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延期1年到2018年5月。测绘法修订草案经过2次审议修改，总体上已经比较成熟，赞成本次审议修改后表决通过。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央广记者侯燕报道。5一端午假期将至，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公款旅游等四风问题一发多发。日前，中央纪委公开曝光7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分别是：重庆市巴南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区长范琴等人违规公款出国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环境保护监察执法局局长孔令斌违规收受礼金问题；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继续教育处处长谢强公款旅游等问题；湖北银行恩施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张毅违规组织公款宴请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公安局调研员郑鹏文大操大办儿子婚宴违规收受礼金问题；中国保监会陕西监管局保险中介监管处原处长曹春喜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收受礼品问题；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王广云等人超标准公务接待等问题。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国际铁路联运班列、中欧班列开行6年来，优化流程，降低物流成本，不断提升竞争力，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运力保障。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随着汽笛一声长鸣，满载义乌小商品的中欧班列缓缓开出了义乌货运西站。这一列火车将在10几天后到达西班牙马德里，带去义乌的机械配件、服装布料、汽车配件等等。上海铁路局金华货运中心义乌经营部主任邢小兵： 在义乌的经营商的他都知道，知名度很大，价格呢是空运的1/5，时间是海运的1/4，所以这条线呢还是比较经济的。 截至目前，中欧班列运行线全国一共有51条，到达欧洲城市28个。乌鲁木齐铁路局对外合作处处长王忠才： 我们协调一关两检，实现3户绿色通关，那么我们现在6小时以内全部搞定啊，电子化通关实施以后，那么2小时就拿下来，在国外段也是一样。 目前中欧班列全程费用已较开行之初下降了30%以上。去年中欧班列共组织开行了1702列，是2011年到2015年开行总列数的1.3倍。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昨天表示，1季度我国就业趋势稳中向好，城镇登记失业率创近年来新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正有序推进，目前已有1370亿元资金到账并开始投资。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今年1到3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334万人，同比增长1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97%，首次降到4%以下，创近年来新低。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表示， 三月份制造业的 PMI 中的从业人员指数为50.0，这是58个月以来首次踏上了枯荣线。从结果上看，一季度服务业同比增长7.7%，增加值占到了 GDP 比重的56.5%，吸纳就业的能力继续增强。 但总体看，今年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除了就业总量压力大，结构性矛盾也更加突出。 我们测算呢，今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是1500万人以上。另一方面，化解产能过剩职工安置任务也十分繁重。 针对百姓关注的养老金投资运营进展情况，卢爱红透露，截至三月底，已有包括北京、上海、广西、云南等7个省区市签署了委托投资合同，总金额为3600亿，其中1370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规模比较大、支撑能力比较强的省份抓紧启动投资运营，同时引导其他省份积极参与，开展投资绩效考核评价。 针对近期有经济学家提出我国房地产去库存任务即将结束的言论，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表示，这一说法违背事实，去库存依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央广记者丁飞、王凯报道。 我国的房地产库存量有多大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为6.88亿平米，比二月末减少1745万平方米，而在2015年末，这一数据为7.18亿平方米，2016年一年下降至6.95亿，降幅为3.2%。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认为，说库存量就是6.8亿平米也并不精确。 所谓待售面积6.8亿平方米，是指房子盖起来竣工完了，一年以内没有卖掉的。但如果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已经开了工的、还没竣工的，或者竣工不到一年的，这库存恐怕要比竣工一年以后没有卖的房子还要多。这在国家统计当中没统计出来。目前看来，2020年的任务主要还是去库存。 目前我国库存房70%至80%分布在3-4线城市。我国3-4线城市近年来已逐步分化为一部分保持宽松政策，以去库存为目标；另一部分大城市周边城市以控房价为主。住建部部长陈正高： 今年呢，我们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要继续抓好3-4线城市去库存的问题，解决3-4线城市库存过多的问题。我们坚信呢，今年的去库存工作一定会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效。 近期，江苏、安徽连续破获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案件，犯罪分子冒充皇族名人后裔，以保护流落民间的巨额遗产或是被海外冻结的民族资产为幌子，实施集传销诈骗为一体的混合形态犯罪。两起案件中，受害人达7万多人。央广记者潘毅、景明、王丽报道。 去年4月，江苏盐城市民温某某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自称是原国民党高官、政府工作人员，对其宣称2016年年底将有一笔由领导亲自发放的民族资产解冻资金，需要出资200元作为启动资金。在民族资产解冻后，每个参与者可以拿到100万元的分红，而且终身免费养老。办案民警、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钟旭 打电话说，我是原来是国民党的前高官，说我今年已经120岁了，我在90岁的时候死过一次，现在又复活了，这种都有人相信。然后就让他说，你要募集3万个会员，每个人缴200块钱。 电话里100多岁的所谓高官，只是1988年出生的犯罪嫌疑人夏某某及其同伙扮演的。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温某某对民族资产解冻的骗局深信不疑。2016年5月底，温某某开始构建与民族资产解冻相挂钩的5A级扶贫养老系统。他通过微信群发展会员，收取每人210元会员费，将其称为210项目。类似的骗局也在安徽上演。安徽警方经过侦查，最终摸清巨龙国际项目和三明城项目两个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截至目前，初步查明被骗人数4万多名，涉案资金2亿元。涉及全国30多个省市，去年8月，多地警方开展收网行动，将多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同时查获了大量伪造的红头文件等作案工具。今年1月6号，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巨龙国际诈骗项目首犯张某某抓获。截至目前，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8人，但仍有团伙成员在逃，侦破工作正在深入开展中。 江苏省张家港市大力推进全民阅读，坚持以文化丰富百姓生活，以文化滋养城市内涵，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这座城市最耀眼的文明标签。 央广记者姚东明、张家港台记者陈伟报道。 北方与太阳经常为谁的本事更大？ 4月23号，第22个世界读书日，9岁的杨雨欣在妈妈的陪同下来到张家港书城朗读驿站，向现场的小伙伴分享了一本她最近正在读的书《杨雨欣》。 我觉得他们写的书很有意思，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就觉得看书很快乐，就觉得他是我一个朋友。 在张家港，像朗读驿站这样的精神地标比比皆是。位于购物公园的全国第一家城市街区24小时图书馆驿站，面积仅35平米。却拥有藏书2000多册，市民只要轻松一刷市民卡，就可以进行电子阅读和自助借还。目前，张家港已建立了32家这样的24小时图书馆驿站。2012年以来，张家港在阅读推广上累计投入4100万元。到2016年年底，市镇村3级图书馆共接待读者482万人次，比2012年增长72%。张家港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芳： 就是要通过提高各界各类公共文化设施资源的使用效率，提升群众的参与度，赋予全体市民更多的选择权、参与权、创造权和监督权，实现公共文化的共建共享。 河豚是原本多见于我国长江中下游的珍稀鱼类，所谓一朝食得河豚肉，终生不念天下鱼。 当年野生的河豚在村头烧河豚，村尾都能闻到香味儿，特别的鲜香，所以在我们这儿自古就有种说法，拼死吃河豚。 然而河豚毒素是自然界毒性最强的非蛋白物质之一，0.5毫克就足以致命，因此河豚烹饪历来都有很多讲究。美味背后更让人动情的是每年河豚上市时家族聚餐的回忆。 看到这个河豚在祭祀先人的时候，都回忆了几十年前和家人在一起吃河豚的那个一块块的那个河豚大块豆那种场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0套频率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华美食。今天播出正是河豚欲上时，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以知识的力量请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今天播出李帝星辰大海的瞭望者，采制央广记者潘毅、傅文杰。 到底宇宙中有什么？人类从未停止探索。 FAST 项目副总工程师、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射电天文研究部首席科学家李帝正带领团队把科幻一步步变为现实。去年9月25号，具有我国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直径500米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正式睁眼。 对于这个地外文明的搜索，实际上是在 FAST 设计的科学目标之一，但是它目前不是我们这个最主要的科学目标。 FAST 之前曾经长期称霸望远镜界的是美国的阿雷西博望远镜，它位于波多黎各岛的山谷中，50多年一直无人超越。李帝在康奈尔大学毕业后，曾分别在美国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做天文学者，在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员。但是当听说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FAST 工程后，他果断放弃了在美国原本按部就班的生活。2012年，他回国来到国家天文台，全心投入到 FAST 项目的建设中。 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一直是在追赶，但是现在在某些很重要的方向上，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将来要达成领先的这个期望。 对李帝而言，安贫亦能乐道，因为有责任在肩。 因为我们不直接产生这个经济的价值，我们等于是满足我们自己和全人类的这个好奇心，它需要有人去做。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11省份下调失业保险费率，国家版权局将严查网络盗版行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劳动者之歌大型诗会走进大庆，请听报道。 人社部、财政部日前联合下发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从今年1月1号开始，失业保险总费率为1.5%的地区，可以将总费率降至1%。目前至少已有11个省份出台了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具体措施，其中山东、河北、吉林进行了单位和个人费率双降，单位费率由1%降至0.7%，个人费率由0.5%降至0.3%。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表示，降低费率既不会影响失业保险待遇标准，也不会影响失业保险待遇的按时足额发放。人社部将加强对全国失业保险基金运行监测和评估，确保基金平稳运行。 可以通过使用累计结余和省级的调剂金来确保失业保险待遇的支付，指导各地制定好阶段性降低费率的具体方案，增强基金收支平衡能力。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针对热播剧《人民的名义》近日遭泄露，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于慈科在昨天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种行为应予以制止和查处。 一方面呢，我们要求呢各大网站采取措施及时下线处理侵权的连接，同时呢，我们还要根据权利人的投诉立案查办，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来查处这个案件，打击侵权盗版的行为。 于思科说，无论技术怎么发展，都必须遵循著作权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国家版权局也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重点查办网络侵权盗版行为，维护互联网的正常秩序。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昨晚，中央台老一辈播音主持艺术家和优秀播音员与大庆石化职工举行劳动者之歌大型诗会，一起朗诵名家名篇，重温铁人精神，向劳动者致敬。大庆石化公司化工一厂 BG2 车间职工赵建一， 他们的那种情感一下子就打动到我的心里面去了。有很多老师都是只是听过他的声音，但是从来没见过人，特别的贴近我们老百姓，真的很感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席播音员、播音指导于芳老师告诉记者， 时隔40年又一次来到大庆，大庆的精神依然还在，没有改变，这也是我觉得我们播音员主持人下基层最应该向一线工人学习的。 截止目前，中央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已开展6次。央广记者乔仁慧大庆报道。 中宣部昨天授予黄大发时代楷模荣誉称号。黄大发曾担任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哥老族乡团结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群众自力更生，改变当地贫穷落后面貌，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新时期愚公移山精神。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近日河北省、贵州省检察机关依法对国家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保安涉嫌受贿案，四川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李成云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南京市日前印发人才安居办法试行，提出建立覆盖两院院士到大学毕业生等6类人才的住房保障体系，预计到13-5期末，受益人群将达到16万。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河南省安阳市政府督察室日前发现，市民政局、市国土资源局等多名干部没有亲自参加该市第75次常务会议，而是擅自安排其他人代替开会。 经济日报指出，应付检查的走过场行为与党和国家对党员干部的要求相冲突，树立责任心，从职责范围内的小事做起，才是对党忠诚、让人民安心的好干部。 近日，湖北红安县通过对3年来受处分的358名干部跟踪管理，重新提拔或重新使用了27名认错改错、业绩突出的干部。 人民网强调，能上是激励，能下是挑战，让不合格的干部真下，是为了建立优胜劣汰、奖优罚劣的政治生态，让实干者能上，让慵懒者出局。 北京网约车新政过渡期进入最后一个月倒计时，有媒体调查发现，新政对非京牌车的限制导致了部分网约车司机转而开启了黑车，有些乘客也会因为约不到车而无奈选择黑车出行。 新华网评论，合理规范网约车势在必行，但面对黑车的抬头，相关部门应该在秉公执法的同时，考虑如何为公众提供更便捷丰富的公共交通服务。 加班无暇享受年假成为不少人的工作常态。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与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 光明网强调，新规既为劳动者权益撑腰，又肃清了加班费上的疑云和焦虑。只有当加班非常态、加班不光荣成为共识，加班费才能拿得硬气，体面劳动才会照进现实。 昨天是朝鲜人民军建军85周年。据韩联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参观了朝鲜史上最大规模的火力演习。当天，日美韩三国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代表在东京举行磋商，就进一步敦促朝方自治达成一致。央广记者朱敏、焦莹报道。 朝鲜建军节当天，朝鲜军方在金正恩的参观下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火力演习。美日韩此前担忧的朝鲜或在建军节这一天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并未发生。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这是否是中方敦促朝鲜保持克制的效果？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答， 当前半岛局势复杂敏感，高度紧张，我们敦促所有的有关各方都能保持冷静克制，不要采取使局势紧张升级的举动。 此外，日美韩三国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代表25号在东京举行磋商，三方达成共识，将进一步敦促朝方自治。日方代表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山宪志， 朝鲜可能进一步挑衅，日美韩要合作，敦促朝鲜克制，中方团长也将访日，我会传达日本以及美韩的想法。 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25号抵达日本，将在今天同日方就当前朝鲜半岛问题交换意见。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15位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代表，并在宴请席间表态， 朝鲜的现状是不可接受的，安理会必须准备向朝鲜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计划追加额外的更加严厉的制裁。 美国参议院全体议员将在当地时间25号接受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闭门吹风会。 美国驻韩海军昨天说，美国密歇根号核潜艇已于当天抵达釜山港，对釜山进行例行访问。 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阿提什昨天说，先王普密蓬遗体将于今年10月26号火化。 伊拉克军方昨天发布声明说，一什叶派民兵组织当天发起收复尼尼微省哈达尔镇的军事行动，目前已夺回该镇12个村庄。 德国科学家日前研究出一种方法，能通过分析受测者呼吸气体中的核糖核酸分子，检测他们是否患有肺癌，准确率高达98%。 美国统计局发布人口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千禧一代呈现晚熟趋势，纷纷推迟进入以生育购房为标志的成年期。约1/3美国年轻人仍和父母住在一起，需要父母资助。 24号凌晨，约50名来自巴西的武装劫匪越境抢劫邻国巴拉圭一家金库，约4000万美元现金后逃走。巴西总统特梅尔已下令司法部协助巴拉圭警方调查这一案件。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为您带来。 稳争议，中介机构推出华侨生包装服务，承诺花几十万就能400分上名校，是天上掉馅饼还是地上有陷阱？ 今晚9点到1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政务直通主题系列直播《一带一路进行时》，走进兴安盟，对话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盟委书记张恩惠，探讨延边开放经济带上的发展新命题，欢迎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刘倩如、魏东，主播郑兰、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就要开始了，4月28日起连续14期购买双色球，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